智慧篇第十九章。但是毫无怜悯的愤怒必降在不前进的人身上，直到发泄完毕，因为天主预先知道他们将做的事，在允许以色列离开，催促他们快快上路之后，又必改变心意前去追赶。实在埃及人还在哀悼，还在死者坟上悲伤的时候，又定了另一个愚蠢的主意，要追赶自己以前要求离去的人，有如逃亡的人。应得的报应使他们糊涂到这种地步，竟然忘记了已经遭遇的事，使自己备受以前未曾受到的刑罚。即当你的子民走过奇异的道路时，他们遭遇了骇人听闻的死亡。因此那时各样的受造物按自己的本性再重新受造，遵从你的命令，护卫你的子女不受伤害。有云彩遮蔽荧幕，先前有水的地方露出旱地，红海里开出一条无阻的道路，巨涛中出现了一片青草地。你的全体百姓在你亲手掩护之下由那里经过，看到了神奇的异迹。他们有如牧场上牧放的小马，跳跃有如羔羊，赞美你拯救他们的上主，因为他们还记得自己侨居在异地时发生的事，代替畜生，地上怎样产生了蚊子，代替鱼，河里怎样生出了成群的蛤蟆。以后他们大动食欲，要求精美的食物时，又见到了新奇出生的飞鸟，为使他们满足，从海上飞来了鹌鹑。至于对罪人，却降下了刑罚，事先原已用猛烈的雷电警告过他们，他们因自己的邪恶而遭受痛苦，实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埃及人分外苛刻地憎恨了旅客，索多玛人只不过不接待出道的陌生客人，而埃及人却将施惠的宾客充作奴隶。不仅如此，而且对索多玛人还可予以宽恕，因为他们只不过对外人表示敌意。可是埃及人曾举行宴会，接待了你的人民，在他们久已获享同等的权利之后，却又用苦役来磨难他们。为此埃及人也如在异人门前的索多玛人一样，受了眼瞎的惩罚，一时被浓厚的黑暗包围，各自找寻自己的门路。各种元素的本质互相调换，就如琴瑟的五声互相交换，而总不改原因，这从观察过去的事上明明可以见到。陆地上的动物变成了水里的，游泳的动物却在旱地上游行，火在水中更加强了自己的能力，水也忘了自己灭火的本能。火焰不烧毁那行走在火里本容易毁灭的走兽的肉体，也不融化那本如冰块易于融化的天凉。的确，上主，你用各种方法显扬光荣了你的子民，从不忽略，随时随地加以保护。